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韩烨定睛一看，竟是墨霜气喘吁吁倒在一旁，脸色立刻沉下来。 胡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一个人逃走不是我做得出来的事儿。再说是我把你叫进密林的，说是你这个大晋太子死了，我这个北秦公主一样活不了。 墨霜，跟着我走。 韩烨朝黑熊看了一眼，低声打了个手势，墨霜却摇摇头，眼神有些黯然。 你走吧。 韩烨一怔，凝神望去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墨霜的腿显然是刚才被黑熊抓了，膝盖处暗红一片，血肉模糊。黑熊在二人不远处跌撞咆哮，满脸鲜血，很是可怖。气氛有些凝滞，墨霜没听到一旁的动静，自嘲地撇了撇嘴，哪知一双手扶住了他的肩。 姑也做不出一人逃走的事。 韩烨说着，缓缓拖着他小心朝后退去。墨霜怔了怔，眼底的笑意一闪而过，重新燃起了生机。不知是不是没了两只眼睛，黑熊的听力越发敏锐，两人一动他便察觉到了，毫不迟疑地张大嘴朝二人扑来。临死的黑熊比刚才更加暴怒可怕，巨掌挥扫，转眼就逼近了二人，腥风阵阵，血盆大口瞬间就出现在二人面前。正在此时，韩烨瞥见地上被黑熊扫落的弯刀，猛地将墨霜扑倒在地，拾起弯刀用尽全力朝黑熊刺去。哀嚎声在林间响起，如注的鲜血从黑熊胸前流下。轰的一声响，黑熊终于没了声息，倒在了地上。韩烨满脸血污，喘着粗气，同样跌倒在地。墨霜脸色苍白，瞪着眼瞅着黑熊，一眨不眨。 别看了，死了。 太子殿下，你现在愁死了。 公主，彼此彼此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被绝处逢生的气氛感染，齐皆笑了起来。 天底下的护卫，为什么永远都要等到正式结束了才会出现？ 知足吧，至少你不用爬着回去。 韩烨望向远处的火把，终于舒了口气。他爬起来，将墨霜扶到一旁的树边靠着，撕下身上的衣袍下摆，在墨霜诧异的眼神中盖在他的腿上。韩烨笑了笑，眼神温和。 我知道公主来自北秦，不拘小节，可终究还是个姑娘，凡事啊，讲究些好。 殿下可对那位晋安侯君做过这些事儿？ 不错。 难怪他没有喜欢上殿下。听说全大晋的女子对殿下趋之若鹜，是因为殿下的睿智温柔。殿下对所有人都做得到，却偏偏不敢对晋安侯君如此。而且你皇家不是和帝家还有些恩怨，以晋安侯君的心性，他怕是这辈子都喜欢不上你了。陛下，我觉得你不如放弃算了，世上女子可是千千万。 墨霜抬头望天，密林中繁星点点，他的声音格外通透。寒夜笑笑，靠在一旁的树上，没有应答。他望着天空中的繁星，忽然有些感慨，数月之前他在化元山谷底身旁同生共死的人是帝子元，现在陪在身边的却是北秦公主，人生际遇还真是说不准。 子元， 有个姑娘让我放弃你，她身份高贵，性子豪爽，比天下大多女子都要好。可是她不知道，这世上女子万千，却只有一个帝思源。 与此同时，太子和北秦公主在围场受袭的消息传回了京城，也包括静安侯府，整个东宫一片混乱。晌午的时候，太子爷去了围场和五皇子叙旧练剑，傍晚回来就成了血人，连搭着刚入京城的北秦大公主也满身是伤，听说是在密林深处遇着了熊瞎子。消息一早传回东宫，御医也早就备着了，还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太子爷只伤到了胳膊和肩膀，倒是北秦大公主腿上伤得不轻，怕是要调养个把月才能下地。两人都受了伤，护送他们回来的五皇子急得满头是汗，顾不上礼仪，直接把两人抬进了东宫内殿里头，一个左榻一个右榻，倒是相得益彰。直到御医替韩月仔细检查了伤口，断定无大碍后，韩月才算舒了口气。一旁躺着的墨霜一直盯着韩叶的状况，此时也露出笑容，一时忘了伤口正在上药，疼得哇哇叫。啊！ 北秦大公主住在皇家别院里，本来明日要觐见父皇的，现在倒好，不仅伤了腿，还被我给带回了东宫。人家这么伤着，总不能直接轰人吧？ 韩月正要朝韩叶打眼色，内殿外急促的脚步声响起。他抬头一看，一身浅绿宫装，模样出挑的女子走了进来。韩月挑了挑眉，颇为意外。帝承恩以帝子元的身份出现在皇家宴会上时，他是见过的，自然一瞧便知来人身份。仁德殿寿宴后，因为避讳太后的死，对于帝家之事，朝臣大多选择避而不谈。再加上真正的帝子元出现，引得满京师的目光都放在静安侯府里头，便无人再想起这位曾经的帝小姐。 前几日听说父皇把她赐给了皇兄做了如人，想不到她不仅担了这个身份，还担得一本正经。 帝承恩一路急走，先朝五皇子行了一礼，才领着侍女走到韩叶面前，面容柔婉，目光关切。 殿下，听宫人说您在围场遇上了猛兽，可伤得严重。 无事，御医方才诊治过了，不过是些皮肉伤。 帝承恩未因寒夜神色冷淡而有半点不悦，他有条不紊地吩咐宫人炖了补品端上来。墨霜拖着下巴瞧得有趣，眼珠子一转喊道， 这位娘娘，我也受了伤，劳烦娘娘替我也炖一盅吧，听说雪莲挺补的，记得要多放些在里头啊。 墨霜眯着眼笑，完全一副乡下姑娘进城的模样，立在一旁的韩月一乐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帝承恩脸色微变，早有消息传来说太子和北秦大公主一同受了伤，这女子一脸张狂，帝承恩自然一早便猜到了她的身份，不过是佯装不知罢了。她回转身淡淡行了一礼， 公主多虑了，承恩自然也为公主准备了。 承恩？原来你就是帝承恩。 墨霜像是没看见帝承恩陡然变了的脸色一般，笑得意味深长。 听说陛下把你赐到东宫成了太子的如人，怎么说你都比本公主来得早，日后本公主入了东宫，还要请你多指点指点才是。 公主言重，承恩不敢。 墨霜见他不温不火，没有半点脾气，挑了挑眉。 传言这女子骄傲的很，怎么成了如今这唯唯诺诺的模样？真是无趣。 这么混乱的局面，也亏得皇兄在一旁稳如泰山。 太子何在？ 这一声问得威仪沉稳，满京城有底气在东宫如此问话的女子数不出来几个。韩月朝他家皇兄瞅了瞅，见韩月眉头动了动，于是闷不作声，退到一旁。 回侯君，殿下在殿内休息， 宫娥话音未落，一道人影已经利落地走进内殿。来人披着墨黑披肩，踩着一双藏青色的金纹长靴，直直朝左榻上的寒夜走来。弟子园的眉微不可见的蹙起，直到进到寒夜身旁，见他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才缓了缓。寒月在他神情一松的时候，甚至都感觉整个内殿的侍从都松了口气。 数月不见，金安侯君的这股子威势倒是更甚从前了。 围场密林里有猛兽出没，怎么不带侍卫就跑里头去了？ 弟子园解下披风，露出里面的绛红躯居，显然是来得有些急，长发用一根木簪散散地挽着，很是随意的模样。宫娥小心走近，接过他手上的披肩，又退到一旁。听见这话，墨霜神色有些不自在，尴尬地转过头。因他一时随性，差点让他和寒夜死在一只黑熊手里，实在太丢人 了。林中迷路，一时不察就走远了。 太医怎么说的？ 别担心，太医说养半个月就好了。 不同于帝承恩询问时的冷淡，寒夜回得老老实实，不带半点隐瞒。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瞧得出太子对弟子园的特别和耐心。墨霜面上的笑意一脸，有些感慨。他不经意瞅见帝承恩紧握的手，微微明了。 看来这帝承恩对晋安侯君不是一般的怨愤啊。也是，若我是帝承恩这样的身份，怕是早就疯了。 弟子园掀开寒夜的外衣，瞧见他肩头的伤，眉头皱起。 我带了些伤药过来，是长青从泰山竞选老头那里拿回来的，效果不错。 这么一掀，寒夜半个肩膀都露在众人面前。弟子园坦然得很，没有半点羞涩，朝门口站着的长青道：“ 把伤药拿进来。” 是。 内殿的宫娥太监齐接低下头。墨霜瞪大眼，帝承恩尴尬沉默地站在一旁，寒月望着天假装没瞧见。寒夜咳嗽一声，微微有些不自在，耳尖罕见的有些红。长青拿了装药的瓷瓶进来，弟子园接过，朝房里打量一眼，开口道： 太子受伤，经不得风寒，不用这么多人伺候。 殿下，承恩告退。 帝承恩脸色煞白，领着侍女退了下去，竟不敢和帝子园对视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